若望末世录第十八章。这些事以后，我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掌有大权，下地被他的光荣照亮了。他用强大的声音喊说：伟大的巴比伦陷落了，陷落了，它变成了邪魔的住所，一切不洁之神的牢狱，一切不洁和可憎飞禽的巢穴，因为万民都喝了他荒淫的烈酒，地上的诸王都同他行过邪淫，地上的商人也因他的放荡奢侈而发了财。我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从天上说：我的百姓，你们从他中间出来吧，免得你们分沾他的罪恶，也免得遭受他的灾祸，因为他的罪恶已堆积得直达上天，使天主想起了他的不义。他怎样虐待了人，你们也该怎样虐待他，并按照他所行的要加倍报复他。他用什么杯斟给人，你们也要用什么杯加倍斟给他。他以前怎样自夸自耀奢侈享乐，你们也就怎样加给他痛苦与哀伤，因为他心里说过：我坐着当皇后而不是寡妇，必见不到哀伤。为此一日之内，他的灾祸、瘟疫、哀伤和饥荒全都来到，他要被火焚烧，因为惩治他的上主天主是强而有力的。当时那些曾同他行过邪淫和享过快乐的地上诸王，看到焚烧他的烟，都要为他流泪哀悼。他们因害怕他受的痛苦，就远远站着说：可怜可怜，你这座伟大的城，这座强盛的巴比伦城，在一小时之内你就受到了惩罚。地上的商人也为他流泪哀伤，因为再没有人来买他们的货物、金银、宝石、珍珠、细麻布、紫红布、绸缎、朱红布等货物，以及各种香木、各种象牙器皿、各种贵重木器、铜、铁、大理石的器皿，还有肉桂、香膏、香料、香叶、乳香、酒、油、面粉、麦子、牲口、羊群、骏马、车辆、奴隶与人口。商人说：你心中所爱吃的果品都远离了你，一切肥美和华丽的物品都在你前消逝了，再也寻不见了。贩卖这些货物而由他发财的人，因害怕他受的痛苦，远远站着流泪哀伤说：可怜可怜，这伟大的城，这城穿戴过细麻、紫红和朱红布衣裳，并以黄金、宝石和珍珠做装饰的城，在一小时内这样多的财富就荡然无存了。一切船长、一切到处航海的人、船员以及那些靠海谋生的人，都远远站着看见焚烧他的烟，就呼喊说：哪有一座城可与这座伟大的城相比呢？他们在自己的头上撒灰，流泪哀伤，喊说：可怜可怜，这座伟大的城，凡在海中有船的人，都因他的富饶而发了大财。 他怎么在一时之内就荡然无存了？上天、圣徒、宗徒和先知们，你们因他的毁灭而欢腾吧，因为天主在他身上给你们伸了冤。然后一位强而有力的天使举起一块大如磨盘的石头抛在海中，说：伟大的巴比伦城必要这样猛烈地被人抛弃，再也找不着他了。弹琴者、歌唱者、吹笛者和吹号者的声音在你中间再也听不到了，各种公义的匠人在你中间再也找不到了，推磨的响声在你中间再也听不到了，灯台上的光在你中间再也不发亮了，新郎与新娘的声音在你中间再也听不到了，因为你的商人都是地上的药人，又因为万民都因你的邪术受了迷惑，且在此城中找到了诸先知、诸圣徒以及一切在地上被杀者的血。